今天要讲的就是那个忏悔品。那在那个复习之前哈，我先讲一段我前几天看到那个格玛巴尊者的一段开示，是有关忏悔的。他说呢，忏悔在藏文有切断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哈，你要将你的罪业和你自心切分开来。那忏悔以后呢，我要从今天起。好，就是要，跟过往的罪业一刀两断。我是一个崭新的人，要这样子鼓励自己，那忏悔才会有力量。那如果你只是那个嘴巴上啊，就是念忏悔文，可是呢，你还是把那个罪业留在你的心中的话，念念不忘，只会让自己一直很痛苦，一点好处也没有。那放下过去的负面经验，打开心胸，积极的行善，啊，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格玛巴尊者的开始。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我们经文的复习。那经文一开始呢，是有四面八方的信众到六祖所在的宝灵山来请法。那六祖就告诉他们，修行呢需要从自信中做起。你拜山、拜佛、拜上师都是外求，只要你心清净，然后行六度，改变因为贪嗔痴慢疑而起的行为，然后往利益众生的方向走，总有一天呢，你就可以见到自己的法身，见到自心佛。所以呢，六祖就教我们两个法门，第一个呢就是自性五分法身相，那第二是无相忏悔。那最后呢，在忏悔以后呢，你还要发自性的四弘誓愿。那首先，什么是自性五分法身相呢？是告诉我们，拿香拜佛呢是向外求，那六祖呢是要我们自度、自戒、自修。这自性五分法身相呢，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其实呢是有次第的。那第一个呢是戒香，戒就是持戒。那在这里，六祖其实教导我们的是一个做人做事的道理，就是你不要犯错，不要做恶人，不要做恶事，不要造业，然后不要嫉妒，要去随喜他人的好，不要欲求不满，也不要去占有别人的财物。这些呢就是持戒。那第二呢是定香。要先戒才能有定，是要你看到外面所有的境界，无论它是好坏善恶，都不要随之起舞，就是定。那第三呢是慧，慧呢是般若智慧，要用般若正智去关照自心，不造恶，然后虽然广行众善，心里也不能存着我在做善事的念头。然后要尊敬长辈，提携后辈，帮助老弱残病，而且呢，要随缘度，不要带任何的分别心，这就是慧。那第四呢是解脱相，解脱呢就是自在，要心量广大，包容一切可能，不思善，不思恶，不起心动念，没有攀缘心，就能自在，就是解脱。第五呢，就是解脱知见相。那虽然你已经不攀缘善恶了，但也不能断灭。所以呢，你要博学多闻，要了解自心，要通达佛法的道理，要和光接物，不与人争起争执。那要无我、无人、无分别心，就是解脱知见。那这五炷香呢，是要你熏习自己的四心。要内省，如果你天天熏的话，总有一天见到法身。那接着呢是无相忏悔，六祖希望我们对三件事情忏悔。如果真心忏悔的话，可以灭三世的罪业，而且呢，也可以令身口意三业清净。第一个呢是对愚迷忏悔，愚痴呢是三毒里面最大的障碍。因为愚痴，你可能会做更多的错事，而造成更大的问题。所以呢，对治愚痴，我们要精进，要多读书，要听法，就可以慢慢的改善。我看一下是谁没有那个 mute 啊、哦、啊、哦，不好意思，是 Lily 黄，不好意思， 这是 因为 我 我一直 啊。 听到有听到声音，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个，然后第二呢是要对骄狂忏悔，骄狂呢就是自大狂妄，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看不起别人。我们要用谦卑来对治骄狂，要时时提醒自己不能骄狂。因为呢，你在看不起别人的时候呢，也有人正在看不起你。而且呢，如果你骄狂，就不会懂得忏悔，做错事的时候也不会有真正的朋友来提点你。那第三呢，是对嫉妒忏悔。嫉妒通常是从你身边的人而起的，而且通常是因为他们的快乐成为你痛苦的因。往往呢，害人的念头也是从嫉妒而起。所以我们要转嫉妒为随喜，用随喜来对治嫉妒。以上呢就是无相忏悔，是要我们把愚迷、骄狂，然后嫉妒这三罪悉皆净忏，永不复起，就叫忏。而且呢，以后也不会再犯，就是悔。那如果只知道忏其前愆，而不知道悔其后过的话，那错误如果一再发生的话，就不叫忏悔。那既然已经忏悔了，接下来就要发四弘誓愿，这样才有机会修正过错。在这里啊，六祖是跟我们说的是自心自性的四弘誓愿。那原来的那个四弘誓愿是从相上来说，那六祖是从体性上来解释。第一，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这里的众生指的是心中的众生，像邪迷。狂妄、不善、嫉妒、恶毒，这些都是五毒所产生的众生。我们要用六度波罗蜜去度化，而不是去消灭它。而且呢，你要先自性自度，要先度自己，以后再去度外面的无边众生。然后第二是自心烦恼无边誓愿断，烦恼呢是来自妄念，所以呢，我们要用自性的般若智慧来化解。第三呢是自性法门无边誓愿学，这里的法门呢就是回归一念心性。第四是自性无上佛道誓愿成，这里说的就是大觉明心见性。那如果可以这样做的话，就可以见到自己的佛性，佛道也就成就了。那希望大家可以回去照着这自性四弘誓愿去修行，就可以回归到原始的真如本性。那以上是上堂课的复习，那最后我再讲一点点我的上课笔记。今天呢有讲到那个五毒烦恼需要用六度来度化。那我在听仁波切讲六度和禅修的时候有讲到，我们在行六度的时候也要避免被五毒所沾染。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就用那个布施波罗蜜来。做例子来说明，那布施波罗蜜呢，是一个能舍放下的心。布施呢，不只是单纯的给予，如果你没有放下的话，即便是给，也不是真正的布施。那如果你是被五毒沾染的布施，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第一个，比方说，有人给出去了，心里想的是获得更多。这是贪心。第二个是你在很多人的面前特别做出布施的行为，希望大家看到，那这是慢心。那第三是你布施是因为别人给了，为了不输别人，你也赶快给，这是嫉妒心。那第四呢是你如果去拜拜做很多供养。可是你祈求的是希望你的仇人可以丢掉工作或破产，这是嗔恨心。那第五是，你布施的不是好东西，比方说是枪械啊、毒品等，这种布施呢是来自无明，是愚痴的心。那如果你带着五毒去做布施的话，不是真正的布施，真正的布施呢是要带着慈悲、菩提心。带着这样的心，才能真正的放下，才能够舍，才是真正圆满的布施波罗蜜， 也就是因无所住而行布施。那以上是就是今天的报告。 剩下两段，哪两段呢？就忏悔品。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忏悔品挺重要的，因为我们啊在读佛经的时候啊，佛经讲的真的是比较深，能够把它大概精神稍微抓到个两三分啊，三成五成，那已经了不起了。我觉得我自己的理解啊，是说学佛经啊，真的是在这个理解。还在这个真的就是理观理解，能够先了解他到底在说什么。可是六祖坛经啊，我感觉真的是能够有一些世修在里面，就是他把佛经所讲的一些道理真正的是用一些生活化的东西告诉你啊，比如说讲这个不要着相，哎，他会把你翻译成大概这个意思啊。你说忏悔，佛也教我们要忏悔，可是呢六祖慧能会讲得很清楚，你要如何的忏悔，怎么去忏啊，然后会有效果等等。所以我觉得六祖坛经反而我真是觉得可以反复去斟酌啊这本经文。那么他接下来又讲了两段我觉得很棒的啊。那个我们一定都听过说要皈依嘛，这个皈依其实对佛教徒来讲其实是蛮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等于是像这个基督教徒，你要去受洗，你不受洗其实你不能算是一个基督教徒啊。那皈依当然也是形式上面的，如果你这么说，那么你如果心里皈依，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啊。但是我们一般来讲皈依是什么？我们在一般来讲，大家大概听说的都是佛法僧吧，对不对？我要皈依三宝，三宝是什么？三宝大家已经听过，皈依三宝，皈依三宝，尤其藏传的经常讲皈依三宝，三宝就是佛、法、僧。所以大家听到这个相上面来讲，皈依佛很容易啊，对吧？就是我一定是释迦牟尼佛什么佛，我想皈依哪一尊佛，或者我就皈依这所有的佛吧。那法是什么呢？大家就想说一定是佛法嘛，这个法一定是各种的法门啊，我要学净土宗啊，我要学禅宗啊，我要学密宗啊，都好啊，或者这个禅宗也有可能不同的法门等等啊，我是要禅修什么什么的，苦修啊都行，好像是佛法吧，各种的法门吧。那僧呢？哎，好像说我要找和尚啊，得到的这些僧人来帮我皈依啊，或者我要去让他当我的老师啊，啊，我跟他学习，这是一般世俗来讲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你在告诉你自己我要皈依佛的时候？这到底什么意思啊？佛到底代表什么？我觉得慧能在这里反而是把这个很重要的事情把它讲清楚了。佛，你皈依佛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都告诉我，哎呀，我皈依佛，我皈依佛。请问你皈依了佛，皈依哪一尊佛？那佛他现在还活着吗？还在这世界上吗？那你怎么皈依他？所以其实啊，刚刚我们所讲的这个佛法僧都是向上的，那慧能所讲的是什么？是他真正在性上面的，其实他是他真正最深层的意思。所以啊，慧能讲的是什么？觉正净。佛啊就是觉，你皈依佛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想觉啊，我想要觉醒啊，我想从这梦中醒来啊。你皈依他是什么？求佛波比吗？当然不是啊。你皈依他是以他为师啊，让以他为老师。那佛所代表的精神不就是觉吗？就是让你能够明白宇宙人生所有一切的真相。那个叫做觉，觉悟了，大觉了，能够真的证悟了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什么？是空性啊。是不是就是我们讲的？也不是空，也不是有，就是你人类二元相待，任何的语言文字所不能形容的那个真相，你要皈依的是那个觉，这个才是重点。然后呢，他说皈依那个觉叫做两足尊，这个尊是尊敬或者是至高无上或尊宝，那为什么叫两足？你去猜猜看， 两足就是我们的两只脚啊。你人没有两只脚，你能站得稳吗？绝对站不稳。所以这个皈依，这个佛一定是所有一切的基础啊，两足尊。那么也有地方，也有法师讲很好，说这个两足啊，其实就是福跟慧，因为这是所有一切佛法的基础。你要上求下化，对不对？要菩提萨埵吗？你不就菩萨道吗？那菩萨道什么？不就是上求下化，悲智双全，福慧双修吗？就是这两足，而且这两足也代表所有一切的基础。好，所以你皈依佛，你要以后你再听到皈依佛，我想你会比以前你体会要多很多。以前皈依佛真叫你讲，我就不相信你讲出个什么东东南西北一二三四来，对吧？你说皈依佛嘛，佛哪一尊佛？你是皈依哪一尊佛呢？你是皈依所有的佛吗？那佛有佛在哪里？你都没见过是谁呀、啊？哦，现在知道了，原来皈依佛是这么意思，是觉啊、哦，是要福慧双修，悲智双全，行菩萨道。这个东西是我所皈依的，我所信仰的，这是我的最高指导原则。那再来皈依法哦，以前一定知道说各种法门啊，那管你修什么法，但这边他告诉你这个东西叫做正。什么叫做正？法就是法门吗？我要学一些东西，那正呢？猜猜看正啊，你可能就会猜说你在学佛经你要懂得推敲正是什么？想说可能正知吧，正见吧，哦，善知识吧，是不是就是一些正的东西，在正道上的东西？我就这么猜啦，我就这么猜啊、哦，正正道、正法、正知识、正觉、正见。但是想要问诸位，那个正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正？什么叫做正见？请问大家。有没有人现在能回答我什么是正见？就是没有知见，没错 ，bingo， 就是他。你知道吗？《金刚经》不是要你，他叫你断邪见，你知道邪见什么？不是说，哎呀，我有一个正见啊，所以是邪见。他叫你断所有的见地，就是正见。所有的见地全部都是以你的角度出发的。你所认为的正见，一定有人认为是邪见；你所认为的好事，一定有人觉得是坏事。哎、我觉得很棒，那开始很多都有人开始可以纷纷回答出问题，我觉得很开心啊、哦！我觉得真的很棒。所以正见是什么？你讲的所有一切万法，你再去想这个事情啊、哦！我觉得六祖慧能，你如果把这个《坛经》能够参透，你真的是可以摸出一些脉络出来。那所有的法门，你所有的正法，到最后不就是要回归那一念心性吗？所以真正的正见就是没有知见。没有知见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一开始那如来藏那一念心，没有执着，没有分别，连能所都没有，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正。你一定要去慢慢的体会这个事情，以后人家在说佛法僧皈依法、哦、所有一切万法由心造，所有一切佛法，不管你是大乘小乘任何法门，最后不都是要回归到那一念心性吗？如来藏，所有一切就是如来藏、这个就是讲如来藏、哦、你要慢慢慢慢，你看、哦、这六祖慧能，如果你以前没有学那所有的经文，你根本其实也看不懂。表面上六祖慧能谈经好像很容易，事实上它也不容易。那最后呢，皈依僧是什么？说僧人，哇，僧人好像是怎么样，就是两手空空，那个除了一个钵跟换洗的衣服，没有其他的东西，就是清贫吧，哦，每天在那里清修，那就是我们所讲的僧。外面啊，就是我们这个外面境界所讲的这个僧人。那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讲从性上面来讲呢，其实就是你不染着，就是不染着，就是这么的干干净净，也是在讲你如来藏不起心动念，对吧？就是这么的干净。那你要知道，以后在讲皈依三宝佛法僧的时候，你知道其实我们在讲觉正净啊，正呢是离欲尊，因为你没有任何的知见， 你不会有好的知见，也不会有坏的知见，所以你更加不会有执着。所有一切欲望不就是执着来的吗？先分别，再执着。执着是什么？就是非要非不要，那个就是我们所讲的欲望啊。那个欲望不见得一次获得，把它给做掉，不要也是一种欲望。总之你想去控制这个大局，你想要所有事情如何如何的发生，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欲望。所以它会离欲。你如果能够皈依正念，你的那个一念心你可以离欲。那皈依静呢，当然是众中尊。什么叫众中？就所有的人，在所有人当中你是那第一名。那第一名是什么？就是说你的各方面的修养修为，你的人品是第一名。哦，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六祖慧能啊，是一本你参透以后可以去教导你下一代的。哦，这只是一些做人处事的基本原则。都不要讲佛了，你今天把说这本书不是佛经，你就算讲说这是公民与道德都可以。他其实是做人处事的基本原则。所以他说啊，跟那个大家讲，他说从今日去啊，称觉为师，你要以觉当老师。觉你就要再记得啊，所谓觉是不是就是讲菩萨道，就是讲开悟。开悟什么？明心见性啊。那金刚经里面讲的悲智双全，福慧双修啊，这些等等，你就会记得称觉为师。不要皈依邪魔外道，其实就是觉以外的称之为邪魔外道。不见得一定要什么集体自杀呀，一定要什么什么要去什么 sacrifice 什么东西，那些东西才叫做外道。只要是跟我们觉跟正法以外的东西，其实它都叫做邪魔外道了。那么以自信三宝自常自证明啊，那么劝善知识你要皈依自信三宝。自信三宝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觉正净。佛者觉也嘛，对不对？法者正也，僧者呢净也。自心皈依觉啊，你皈依觉以后啊，你至少可以做到什么？邪迷不生，少欲知足。各位，知足才能常乐。我刚刚就有讲，你的业力，一个有福气的人，你给他吃什么他都觉得好吃，这个很重要。你吃到肚子里，你要觉得好吃才是幸福啊。不是你吃到了什么东西，你吃到了什么东西其实没有那么重要，是你要觉得好吃。哦，第一个你要觉得好吃，而且你是知足的，这个东西就是常乐。常乐是什么呀？有福报的人，这个很重要。然后你一旦常乐能够有福报，其实你就会远离财色了啦。你如果能够满足于现在的生活，其实你是不太会去需要追求名利财色啊。哦，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它叫两足尊。所以知足啊，这个地方有个很重要的字，就是知足。知足是整个修行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因，也是一个果。你有福报的人你才会知足，你如果没有福报你根本不可能知足。没有福报的人每天都在匮乏当中，跟你有多少钱，身体健不健康，我说过没有任何的关系，你就是觉得匮乏。银行里老是少那一块钱，衣柜里老是少那一件衣服，朋友老是少一个，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是跟你福报有关，有福的人才能知足。那么自心啊，要归一正，念念无邪见。这我们刚刚讲的 Lisa 讲的，什么叫邪见？邪见就是你要有知见，任何的知见都是邪见，没有任何的知见是正见。没有知见才是正见。所以以无邪见故，因为你没有知见嘛，你不会有我觉得怎么样，以我的标准出发，所以你就不会有人我共高贪爱执弱。你知道什么叫人我共高？就是我老是觉得我比他厉害，我看不起他，不是那个人笨就是穷，要不然就是丑，要不然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老觉得我自己是最好的。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这个问题，只是程度的大小，或者你所表现出来有几分而已。每个人都一样，人我共高。好，全部都活在自己的那个小框框里面，因为你有你的执着跟你的那个一个 value， 那没办法，你一定肯定觉得自己是最好的。那么贪爱执弱这些东西就没有了，所以叫做离欲尊。无欲则刚，各位同学，所以你看他觉告诉你你可以知足， 然后他告诉你正呢，你可以离欲，无欲则刚。其实心经里面所讲的，他说你无有恐怖，什么时候你会有恐怖？你有执着吗？你内心有所执着，有所期盼，你就会有恐怖嘛，因为你会害怕得不到嘛。无有恐怖之后呢，就会远离颠倒梦想，就近涅槃。所以你那个恐怖是哪里来的？其实就是欲望来的。那你现在告诉你可以离欲，无欲你则刚啊。无欲是指，其实你一个人没有欲望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任何人可以击倒他。哦，所以皈依境呢，一切尘劳爱欲境界，自性皆不染浊。这个就是，反正这个比较容易懂了，就是清净吧。那么，那你在众中尊啊，所以你在所有的大众之中，那你就是变成哦，那个修行很棒的。若修此行，是自皈依啊，真的就是皈依你的自性三宝，就是觉正境。你不是到外面去皈依，否则你的佛像没了，你怎么办？你的皈依的东西没了，这怎么得了？哦，所以其实不能够外求，所有一切都是内求，就是你的自性三宝。凡夫不会从日至夜受三皈依嘛？那如果今天你说皈依佛，他讲得很好，佛在何处啊？请问你皈哪一尊佛？那个佛人现在在哪儿？ Right？ 那你今天见不到佛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不皈依了呢？所以就告诉你，连皈依这件事情，你都不能够再向上琢磨，你得往内求，内求就是你的自性三宝。好，这边有没有问题？这应该蛮简单的。善知识各自观察，莫错用心啊！经文分明言，自皈依佛，就是你要自己啊往内归。同样的，不言皈依他佛，你要知道你所皈依那个佛就是你自己哦。所以这个地方下面那一段就是在解释现在我们刚刚所讲的，因为他说你皈依不是往外去皈依，是你皈依你的自性佛。那如果这个样子的话，他说自佛不归啊，无所依处啊。第一个就是告诉你，今天梵文你要闻，是不是说闻思修慧？哦，我跟你讲，那个闻啊，比较粗浅的是外闻，好像要闻啊，这个经文啊，佛法。比较深，比较功夫比较好的闻是梵文，闻你自心，闻你的自性。皈依也一样，不是往外皈依，而是往内皈依。自佛不归无所依处啊，你皈依要往内归。所以他告诉你，自经济自物各需皈依自心三宝，内调心性，外敬他人，是自皈依者。你只要记得，你讲其他通通没有用，你就是内调心性。而且对外呢，你要对别人尊敬，你要被别人尊重，长辈也好，晚辈也好，是人众生你都得尊重。那你说今天碰到动物你也得爱护它，用动物喜欢的方式去尊重它，就是这样子哦。所以你一定要懂得要尊重人哦，你不但自己要调整你的心态，你还要一定要时时刻刻的告诉你自己，我要记得我要能够去尊重别人，尊敬别人，不要讲尊敬，你要讲尊重，这个很重要啊。那他就后面讲的这个很有意思，他说因为哈，你要皈依你自己，那你自己就是佛啊，所以他说其实我们也有佛的法身，这个报身跟应化身。所以他说啊，我们以前所教的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佛有三身，一为三，三为一，对不对？哪三身呢？有法身、报身、应化身。那这个其实已经以前刚学大家莫名其妙，现在我觉得应该已经知道了，这个是最基础的。法身是什么？法身就是我们所讲的体性，对不对？是不是无形无相的？就是你要去用如来藏去解释也行，就是我们那个法身啊、哦，如来藏。那么无形无相，它是这个性德具足的显象，对吧？就是说你修慧，是不是你智慧到了极致啊？那你这个见法身了，见佛性了，见法性了啊，我们这个法身，法身是尽虚空变法界。那我们也有讲哦，法身啊是不生不灭的， 我们要现在开始这几个东西，你要去把它那个这个差别你要搞清楚哦。那报身是什么？报身啊，我们讲说就是佛啊，不但修慧，他是不是还修福，对不对？他不但上求，是不是还下化去救苦救难，行六度，行功德？那么在福慧完全圆满的情况之下，他有了一个报身。报身是有形象的哦，是不是？只有法身无形无相。你今天如果只有法身，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你也没有办法享用，你也没有办法帮助人，自利也不行，利他也不行，所以你会有法身跟报身。报身啊，是你这个果德圆满，你修福又修慧，尤其是修福行六度，福德圆满，功德圆满之后，你就一定会显一个报身出来。啊，那这个报身啊，叫做有生但不灭。你看啊，法身是什么？不生也不灭。报身呢，是有生，什么时候生？就是你果德圆满，修行圆满了，哎，你就证得了报身。那么它会不会灭？就不会再灭，你成佛了永远都不会再灭啦。哦，报身分成两种，一种呢是自受用报身，哦，那个是什么？自己可以用的，哦，那另外一种呢是他受用的报身，是什么？其他人来享用的。但是报身你要记得哦，我们之前有讲过，报身是谁能受用佛的报身呢？有没有印象？还记不记得？只有菩萨才能受用佛的报身，一般的凡夫俗子，我们这个我们娑婆世界，像我们这一群人，我们是没有办法享用佛的报身的，我们也看不到啊。报身就是佛自己享用，然后让众生能够让、啊、不是众生，让这个菩萨们啊，他讲经说法给菩萨们听的时候，他用报身，你用法身没办法讲。那另外一个呢，叫做应化身。应化身啊，是因因缘而起的。佛在因地，每一个佛的应化身都不太一样。有一些佛啊，他比如说，举个例子好了，释迦牟尼佛到我们人娑婆世界来，是不是显示他成佛的那个样子？其实他早都成佛了，但是他必须要到显一个应化身到娑婆世界来显这么一个像，就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是一个王子这么有钱，后来我把所有东西都放掉了，我能够从什么东西都有变成什么东西都没有，那么再经过苦修，我能够经过这一连串苦修，然后证悟，然后我能够讲经说法，他就示现了这八十几年哦，一个修行人的一生，而且是起起伏伏，上上下下。那这个东西是他应化身，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示现出来？其实是跟他在因地修行时候的愿力有关。所以每一个佛啊，他发的愿也都不太一样，所以他会显示的这个报身啊，对不起，应化身啊，也都不太一样。那么有的呢，这个可能功夫很高，他有的像现在应化身未必是，我有听这个净空法师讲，他说你就这么去想吧。其实这所有的佛，他都是可能是博士啊，念的都是同一个学校的博士毕业。但有的人呢，他善心很大，他去教小学，有的去教幼稚园，有的呢去教大学。众生的根性不同，所以他要示现的状态不同，但是这些所有的佛，他的功夫，他的修行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所有的佛啊，完全不一样。你看啊，释迦牟尼佛到这边来，真正的他那个，他其实那个愿心非常伟大。还有另外一个呢，你看阿弥陀佛，他的愿力也不一样。他好像经过了二十几劫，参阅了好多佛，各种佛啊，他们的这个佛国土啊，那么发愿造成了或建立了西方极乐世界弥陀净土，那么他所发的愿力也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佛啊所发的愿力是不一样的，那么他们就会有应化身啊，要来怎么样去度化这些凡夫俗子，这些众生，那个叫做应化身。他在某一个机缘成熟的时候他就出现了，机缘结束了，那么他就入灭。所以应化身是什么？是有生有灭啊，法身是不生不灭，对吧？报身你得到之后就不会再灭了，应化身是生生灭灭的，有生有灭啊，再来再来再来再来，跟他的这个机缘啊，跟他的愿力是有关系的。好，他说啊，那会好了，那你现在佛的三身法身报身应化身都熟了之后， 那我们就要来看看，那什么叫做我啊？他说我们这所有的众人众生啊，因为要皈依自己嘛，我自己就是佛啊，所以他说我们自己也有佛那个叫也有法身、报身跟应化身啊。他说你看，他说善知识即皈依自三宝境啊，即自信三宝啦，那么各个智心啊，无语说一体三身自信佛，讲的其实就我们自己，我们就是一体三身自信佛、哦，令汝等见三身了然自悟自信。我们看看，他就其实这讲的就是我们自己，三宝不离自身啊，自身也不离三宝，我们自身就是三宝，三宝就是我们，我们也就是法身、报身、法报化三身，三身也是我们。所有东西，佛、众生、佛心与众生，其实无二无别。那他说，现在你听我这样说啊，他就讲，他说啊，于自色身，我们自己的色身，皈依清净法身佛。你皈依你自己的色身，我们的色身其实就是清净的法身佛啊。于自色身皈依圆满报身佛，法身是清净的。那报身什么是圆满？是什么圆满？功德圆满，修行圆满，功德圆满。自身呢？自色身什么叫做皈依千百亿化身佛？你去看嘛，千百亿化身佛，搞是有各种不同、各式各样的化身佛。因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因缘机缘不同、愿力不同、功德不同，所以就化身各式各样的那个应化身。他有可能变成狗、变成猫，甚至地狱的众生，他要度化各种不同的众生，那个就是生生灭灭。所以你去看法身是什么，是清净的，那个报身呢是功德圆满，那么应化身呢就是千千万万生生灭灭。这个观念这样子看，你应该就看懂了。好，那他就告诉你说啊，色身啊是舍宅，就是我们的这个色身其实就是一个房子啊，你不可能是皈依你自己这个房子嘛，你皈依你自己并不是皈依你的肉体，你是皈依你的自信，就是那皈依自信三身佛，向者三身佛在自信中，世人总有啊，说什么呢？唯自心迷，不见内性外觅三身如来，不见自身中有三身佛。这个就是在提醒我们，以后我们说皈依，当然皈依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形式，就像你去受洗，但是你要知道，你去皈依的时候，不是只是一个和尚在里面念念经啊、洒洒净啊、给你加持一下啊，哎呀，你这个啊佛教徒了，摸摸你的头，不是这样子的。真正的意思，你那一个皈依是一个形式，但你真正的是要你要皈心皈依你自心的如来，就是我们讲的你自心中的三身佛，好，自心的三宝，自心的三身佛。那汝等听说。令汝等于自身中见自性有三身佛，这个就刚刚都讲过了啊。此三身佛自自性生，不从外传。所以以后你就知道，皈依其实内向内皈依，但皈依的不是你的舍宅哦，就是不是你的色身哦，是你的自性三身佛啊，就是你自性里面有什么东西呢？下面这一段就讲得很清楚，我们会先把这个把它讲完吧，还有一小段我们把它讲完了、啊。什么叫做清净法身佛？这边就解释，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解释得很清楚，我们现在就把经文稍微念一下。他告诉你，世人的性本清净，万法从自性生，这个很重要。你的法身佛就是你所有一切的万法全部由心造，就是你的法身佛，也就是我们刚刚楞严经所讲的，所有一切根本就是你的如来藏。他之前是讲如来藏变现出来的，是因为怕你听不懂，它其实就是你的如来藏，它是因缘和合虚妄有生啊，万法从自性生，思量一切恶事。你要知道你这个法哦，你这个法性就是看你的起心动念，你去想天天想恶事，你就生恶行了，思量善事你就生善行。他说如是诸法在自性中啊，这个地方你看啊，它就是有点像仁波切教我们的，记不记得如天常清，日月常明。如果你是一念清净啊，你那一念心清净，没有起心动念，没有杂念跟妄念，你就好像这个虚空 而且这个虚空呢是如天长清日月长明的一个虚空。但是如果你有妄念是怎么样，如浮云覆盖上明下暗，你的天空被乌云遮住了，或者被浮云遮住了。记不记得我们今天在教无所缘的时候告诉你，你的觉知，你的真如好像那虚空，而你的妄念是不是像那云朵？你现在有妄念，就是云朵把你的虚空给遮住了。这边在讲同样的事情，六祖坛经都在讲同样的事情。如是诸法在自性中，如天长清，日月长明，哦，对不起，呼吁风吹云散。你现在啊，你要去想哦，你一开始的时候是那晴朗的清空，一片清明。后来你开始一念无明了，乌云覆顶了，即使是清澈的云也一样，你云朵生了，那个天空就没有这么的清澈了。那你现在开始修行，你就等于说回归你的自信，那就好像什么呢？风吹你那个云就散掉了，原来是上明下暗，现在变成什么？上下俱明，万象皆现。所以你那个万象是什么？其实就是说你原来自心本心中所有的实相，你就看到了实相，不会有很多东西被遮住了。世人性常浮游，如比天云，这个不就是我们讲的吗？有为法，生灭法，就像那浮云，它依附着虚空而存在，但最后又将消失而回归于虚空。善知识，智如日，慧如月，就叫你智慧，智慧才是光明嘛。智慧你千万不要想是人世间智慧哦，以后你看到那个智慧是不是记得是空性般若，般若智慧啊，智慧长明，于外着镜的话，那就会被自念浮云所覆盖，你的自信不得明朗。这边应该都听得很懂了吧，对不对？你那心清明，如果你执着于外境，就变成有浮云了，浮云就把你的天空，你的自信遮住了。若遇善知识啊，你今天遇到那种大修行人讲法给我们听，闻真正的法，那你就能够自除迷妄，内外都能明彻了。所以在自信之中啊，万法皆现，其实什么意思？就是让你看到宇宙人生的真相，所有一切万法的真面目就现前了。那我想要请问你，我猜想我不问你这个问题，你这一段一定是这样念过去。请问一切万法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跟我们刚上课楞严经讲的有关。请问一切万法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有没有线上同学也可以答的哦？对，没错，就是我们的如来藏。你要在自信中万法皆现。你再去看他的整句哦，你先不要想睡觉、哦。他告诉你，我们这一段不讲，我们就讲完这一段就好，我们不要把这个 chapter 讲完，后面还很多。他现在告诉你，你只要不要执着，不要分别，不要有能所，你就可以看到什么？自信中万法皆现，因为没有乌云遮顶了嘛，整个天空是清净的。那你就可以看到真相，看到实相。那实相是什么？刚美月 Vivian 答了，不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吗？万法的真面目就是我们的如来藏。这个时候你就，他说见性之人亦复如是，此名清净法身佛。所以下次如果考试问你什么叫清净法身佛，各位你就是说不起心动念，没有乌云遮顶，你可以看到万事万法的真面目。那万事万法的真面目什么？不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吗？是不是？ 嗯。 好，再讲一段好了，现在4:05，再讲一小段，不然下次温迪没得讲，今天讲完，下次温迪要自己看书讲别的东西才行。那个善知识，自心归依自性，是归依真佛。你归依自性才是归依真佛，你归依外面那个什么佛像，那个庙里的佛像，你桌上的佛像，当然你对他们会有尊敬的心，可是你不能皈依那佛像啊，它是一个佛像。哦，你所谓皈依的佛，其实是皈依你的自信，皈依你自身呢、啊。自身里面有三，那个佛的三身，你皈依你的法身佛。自皈依者，除却自信中，他告诉你这几个东西，你要记得，诸位，我们要互相勉励啊、哦。 以后大家除了一起吃喝玩乐，你还要勉励对方有没有注意你有没有不善心啊？以后谁有不善心的时候，我们要提醒他哈、哦，要当那个叫什么？要能够当 益友， 吹哨者，还有义勇军哦， 义勇 啊，义勇，对对对，吹哨者，对。你如果看他有不善心，就说哦 ，Tiffany， 你这样不行哦，你这不是善心哦，哦，你要看到，对，像我先生就想问我说，你是佛教徒吗？你怎么会说这个话呢？你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坏心肠呢？好，然后不能有嫉妒心。我跟你讲，嫉妒心真的很重要。如果我们看到对方嫉妒心升起，一定要提醒，因为所有的坏心眼还坏事，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嫉妒心。然后什么叫做谄取心？谄取心那当然就是谄媚嘛，歪曲事实，这全部很多，就是你心不能这么，你心这么一想，你嘴巴一定说，然后呢说着说着就做坏事了、哦、然后呢无我是什么？那就是我执了，就是狂妄，对吧？那个轻人的心，看不起人哦，有些人觉得自己都一样，我们这一群人，我们这上海班的人全部都是一群有福报的人，大家心里都明白，环境好，对不对？长相也不错，都很聪明，好啦，运气也很好。我跟你讲，大家运气也很好，这个时候就开始看不起旁边人。哎呀，这个笨啊，那个穷啊，这个丑啊，我跟你讲，那就完蛋了。亲人之心，慢他之心，绝对不可以有。然后不要有邪见，邪见啊，就刚刚 Lisa 讲，不要有太多的自我想法，不要有太多的知见，因为你所有的知见只是在那一秒钟，你知道有两个面向去看你的知见，第一个是在那一秒钟你是这么觉得，但下一秒你马上就改了，不就是这样子吗？所以很多时候，哎，我们听朋友发发牢骚，你听听完就算了，你可千万不要跳进去，因为等到你进去的时候他已经改变想法了，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你的知见只是从你的立场出发，你要去想，只是从你的立场出发，根本不是真正的想法。再加上，就算是以你的立场出发，也是不停的在变动，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邪见。然后共高心、共高我慢都一样啊，就是自以为是，然后自己是最好的。拜托拜托，千万这个一定要去除。然后再加一个，不要，你只要共高我慢，我们这一群人共高我慢拿掉，再不要善妒。功高我慢是对于我们那一些觉得比不上我们的，你就功高我慢，对吧？然后呢还有看到比我们好的心生嫉妒，觉得那一个人根本就不值得这么东，不 deserve 这么一个好的生活。这个时候我们上堂课有讲，拜托把嫉妒心转成随喜心。因为你学佛，你知道那个人今天会这么好，不管他这一世做人做事如何，他以前曾经有过善行，现在那个成熟了，那你就随喜他吧。你不随喜他还是这么好 ，OK？ 你不如随喜他，然后告诉你自己，你也要做好人做好事。好，那如果你还执着于回报，你就在六道轮回里后会很好。那如果你能够出来，不执着于回报，你上西方极乐世界，那你要知道说都很好，全部都是上帝，全部都是佛菩萨的安排。好，那这边告诉你哦，要一切时中不善之行啊，你要就是这个也要把它去掉嘛。然后哎，这边来咯，常见己之过，自己的过错忏悔，我们要互相鼓励哦，以后大家都要一起做这个事情啊，要当吹哨者，不说他人好报，然后人家朋友提醒你，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不能够跟那朋友翻脸。我跟你讲，那个朋友是好人，他还愿意说你，那是好人，是自归一，这个就叫做自归一，这个叫自归一。常须心下，普行恭敬，即是见性通达啊、哦，更无挚爱了，这个叫做自归一。你回去想想，现在还有谁还会告诉你啊、哦，姐姐、妹妹、朋友，你这个做得不好，有没有人？有时候老公都不讲你，为什么？讲了就被骂。我老公说他都懒得讲我。他只会问我，你还是佛教徒吗？你是佛教徒吗？因为讲了会被骂呀，他说他懒得讲啊，反正也改不了了，对不对？所以你再去想想看，谁还会讲你？我后来想，连我妈现在都不讲我了。以前我妈还讲我两句，现在也不讲了，因为讲了也没用，要不然我就生气。那你知道，那到后来后面很悲惨，没有人讲你啊，你这一辈子怎么可能没有过错？所以你现在要去研发几个 develop 几个朋友，是愿意或亲人 他还愿意讲你的，真的，那就你的福报。好，我们今天讲完法身佛，下次接着讲讲报身佛跟那个应化身啊，然后我们会讲一点机缘。那个 Wendy 就不好意思，下一堂课你可能没有这么多可以讲，你可以随便复习一下或讲一下你自己的想法哦，不好意思。今天讲的有没有问题？